在伟大的祖国解放战争胜利63周年之际，职业同盟工作人员和基层宣传工作者从20号到28号踏访了白头山地区革命战基地。他们先后向普天堡战斗胜利纪念堂、普天堡革命战基地、清风宿营地、茂山地区战斗胜利纪念堂、三尺渊湖畔等处的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铜像和白头山密营的金日成同志、金正日同志、金正书同志马赛克壁画、献花篮和花束鞠躬致敬。他们瞻仰革命圣地白头山密营后，在白头山密营故居前举行了誓师大会。踏访期间，他们进行了抗日游击队员回忆录发表会、诗歌朗诵会、体育游戏比赛等各种政治文化活动。